各位弟兄姊妹，好高兴见到大家一起嚟去聚集嚟敬拜我哋嘅主。呢次今日系我第一次嚟到当中，同大家嚟去见面啦，分享主嘅信息。咁我都系祈祷咗一段时间，主咧就俾我即系呢个信息就话咧，我哋要为主预备更多嘅合用的人才，一个圣洁的生命就是主所使用的一个合用的人才。这样我们今天跟大家 分享这个伟人的祝福。保罗就是这个伟人，因为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侍奉当中，他影响当代的弟兄姊妹那些信徒，他建立了一班的团队。这班的团队不单止是在当代那处可以令到神的国度扩展，也能够使到以后跟着的世世代代都是因着他所教导的得着这个的帮助，教会能够建立，能够荣耀神。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相信他是第二个很伟大的人物。因为耶稣基督话过咩呢？耶稣话：如果你信佢嘅人，你所做嘅事即系比佢做更大嘅事保罗就系成就咗耶稣基督俾我哋嘅应许，佢俾我哋信靠佢嘅人做更大嘅事。我深信我哋平安堂每一个都系神所使用嘅圣洁嘅人才。神会给大家来做比以前更大的事，阿们啦！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成为神国的人才。你是圣洁的器皿，是尊贵的，要被神使用，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那这个保罗呢，他在这个书信里面，他是坐着监的。即係坐監，你知道唔係話我哋喺呢處而家呢個世代坐監啊，好他條係嘛？喺任何嘅呢個北美啊，坐監都係好他條㗎嚇，好舒服㗎。但係嗰處唔係啊，就可能要判死刑，可能就快就要受到呢個嘅鞭打呢個嘅刑罰。即係嗰個前途係冇法子係去掌握。但是他可以掌握的是什么呢？就是呢，怎样来去使到个使命是更加继续下去，神的国度继续的兴旺，还有他所担心的就是这个属灵的仔提摩太将来会怎样呢？他坐监会不会影响到他呢？这样。所以呢，保罗呢就是用这个的，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其实是一至四章都是这样来祝福他的了。不过第二章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切合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呢预备神的圣洁尊贵的人才。那这个第二章里面呢，如果你大家读了之后，你会发现到有十个要，你要、就是命令他你要、所以这个祝福真的是 很多。但不是沉气，是真的要让他知道你是要去成为神国的人才，是做一个尊贵的器皿。这个的大家都读了这段圣经，其实成章都读的，不过我就选了这段来读。那保罗呢，将这个的他自己的成功，他的伟大，来将这个的伟大的心得来去传给这个的提摩太，就是这个门徒训练了。多数我们中国人呢，就说做师傅的都是要收回一些的，是吧？即是有些保留给这个徒弟的，是吧？师傅就希望就说仔，这个徒弟不要比我更加好啊。但保罗不是，是吧？他的前书后书都讲了很多这些关于牧养，关于这个门徒训练，关于令到教会能够兴旺的这些秘诀给他。保罗就传授三方面，我就是一个的。第一方面呢， 就是知识的传授。这个知识的传授很多时候教会都是做紧的啦，很多的主学啦、门徒训练啦、很多的这个课程啦，很多的知识会传授。但这个知识的传授是一定需要的。咁第一就话呢个传授知识系咩咧？就系话门训嘅重要，就系要人才嘅预备。喺第二章第二节嗰度话咧，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嘅所教训嘅，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嘅人。唔单止你去教训人，你仲要去预备人才，交托俾嗰啲能够有能力去教导人嘅人。頭先我嚟嘅時候，有啲主學嘅老師仲喺下邊，係嘛？咁呢啲係能夠去教導人嘅人，希望更多能夠教導人嘅人。喺呢個嘅二章廿一節嗰度話咧，即係人能夠自潔，脱離卑賤嘅事，就必作貴重嘅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嘅善事。預備行各樣嘅善事。即是说这些人才是能够是随时的来去预备做神的工作。这个善事即是说是神的工作来的，是善工，不是只是一些活动，是一个为神做这个圣工，是彰显了神的良善。是你所做的有没有彰显神的良善呢？那这个就是训练合主所用的人，能够是经得起考验，即是时间的考验。这个弟兄姊妹，这个门徒，哇，年纪这么大了，还会不会倚靠神呢？还会不会忠心来去爱主呢？这个时间的考验。刚才我一下车的时候，有个98岁的老人家，个仔带他来聚会，哇，如果有些老人家就说，哎，我老了，我行不到了，我不想来教会了，我心情不靓 但是他没有这样，不行得，他就说，阿仔，推我来教会聚会。这个就是一个忠心，这个就是一个经得时间考验，经得病痛，身体的软弱都仍然的是刚强。好像你说，我爷爷要刚强起来，他愿意经得起考验，这个是不容易，经得起考验，同埋同人的关系也好。哎呀，我心情不靓，我就容易同人哋发脾气嚟闹人。有些人有病的时候就会咁，但系能够就系话，唔单止系忠心，有嗰个好的品格，并且同人建立好的关系，同仔女子孙建立一个好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就需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预备好的人才。保罗就说你要将这些预备好的人才来去做主的善工，要知道要这样做，这个是知道。所以我相信我们各位来到这处，你个个都是，我相信你都是的人才。你不要说他是人才，带领诗歌的人才，你没有说到你自己都是人才，你要准备好你自己成为一个人才，蒙神来使用。这个是保罗要给提摩太知道，他自己都是人才来的。这个的传授，这个门训的 DNA， 我就一想到 DNA， 这个 DNA 很重要，这个是个生命来的，门徒的生命 DNA。第一个就是纪律，就是征兵，第二章第三节那里讲到话，一个是一个征兵来的，征兵是一个的守纪律的。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当过几日的兵，那个叫国民兵，那么一早要起身，五点钟就起身，冲凉冲几分钟，这样就是要很早的。但是没当兵之后可能会睡懒觉，会睡得晏了，或者没事做的时候，或者退休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以前去一间教会，那个弟兄说，现在没事做，退休睡到十一二点，自然醒这样。 即係變咗就係冇咗個紀律喺度啦。而家大衛王佢唔需要打仗，佢瞓到幾多日頭平西添啊，仲瞓到咁樣，結果眼睛睇到咩嘢啊？啊，受到呢個嘅試探啦，係咪啊？就係冇咗紀律啦。當佢打仗嘅時候，佢有紀律，但係冇打仗嘅時候變咗冇紀律啊！喺個淫亂裏邊，即係紀律係好緊要。紀律係一個操練嚟嘅，係咪啊？啊，頭先講到話啊，呢個做兵嘅又要咁早起身啊，又去操啊。當然我哋嘅操練嘅係咩嘢咧？係靈修啦，係嘛？同神嘅關係啦，係嘛？你有冇讀經啊？今日有冇祈禱啊？咁啊？起咗身嘅時候，咪去飲咗茶先咁啊！有啲人啊，有啲教友就：，唉，飲咗茶先啦，乜都唔使講啦咁啊！啊，先嚟聚會咁啊！你有冇讀經祈禱啊？即係餵飽個肚啊？靈裏邊有冇空虛啊？所以呢個需要我哋嚟去有個充練啊，信服神，願意按照神嘅心意嚟去操練我哋嘅靈性。所以保羅話咧，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吓。第二个 D 就系dogma 或者系 doctrine 啦吓。咁我查过dogma 同埋 doctrine 有咩意思咧？咁 dogma 就系话系真实嘅信仰嘅。有啲 doctrine 可能有啲就规条嚟嘅，唔知佢啱唔啱嘅。总之我哋嘅教会就有呢啲嘅信仰啦、规条啦咁。但系 dogma 就系经过你自己深思熟虑话呢个系真实嘅。是我經歷過的一些的教義是沒有錯誤的，這個就是我們所認識的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的救恩，他的權柄，當你信服他的時候，他就會幫助我們，他是復活的主，他有大能的，就我們有沒有這樣相信呢？會不會說有些教會就說耶穌復活了，都不知道是不是的，他們就是沒有這樣的信心。前幾個禮拜嘅時候咧，我有一個同學，佢嘅爸爸99歲啊，比嗰個婆婆仲大一個年紀，大一歲。醫生話咧，佢已經中風啦，翻嚟啦，由英國翻嚟啦，同佢做後事啦咁樣。咁你知啦，99歲啊，咁真係中風咧，真係醫生就話佢係冇得救噶啦咁因為嗰個弟兄都係慕道朋友，我同佢話。为爸爸祈祷啦，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嚟噶，佢会帮助你的咁，好奇妙啊！佢翻到去之后，过一两日之后醒翻，99岁醒翻，过咗几个礼拜之后，而家出院咯，你话系咪真系好奇妙啊？医生系好似判咗佢死刑，翻嚟做后事啦咁，咁呢个就系话我哋嘅祷告。认识呢位嘅耶稣基督，佢系复活嘅主，佢系大有能力嘅，佢系掌管生命嘅。俾呢个嘅慕道嘅弟兄啊，佢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系真神，佢系掌管生命嘅。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嘅教义或者系 dogma 嗬。呢个门训系一个分值嘅功能啊，即系话你信咗耶稣基督，你嚟聚会，你嚟想即系呢个主日学，你嚟听讲道，你自己灵修咁。咁神嘅灵就会喺你嘅身上嚟工作，或者叫 differentiation， 即系将你分值啊，即系话你系带领敬拜嘅，你做主学老师嘅，你做团契嘅组长，或者你做其他嘅主学嘅，或者你系即系关怀人，或者你系好慷慨嘅捐书俾人嘅，即系圣经里边讲唔同嘅呢啲嘅恩赐。就透過聖靈在你的身上來給你有不同的恩賜，好像他這個講到說有教師就是屬靈的規矩教導你，就是精兵，就是你是能夠跟罪惡爭戰的，能夠帶領人來歸向神的，一個農夫就是一個全福音栽培的，有些就說你是屬靈的教練，即係有啲年紀長嘅弟兄姊妹，你可能係教練嘅喎你可以將你嘅過去嘅經驗教俾呢個下一輩喎呢個熟齡嘅教練你會話：哎呀，你所面對嘅 唔好好似我咁样，以前会咁样做咧，就会啊有失败啊等等啊。你可以俾佢话啊，唔好咁样做喎、啊，你就可以唔使失败啦咁样。即系呢个就系一个我哋啊唔同嘅圣灵喺我哋嘅每个人嘅身上边，俾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恩赐啊。即系呢弗以弗所书啊，同埋哥罗多前书都讲到唔同嘅恩赐啊。因为唔同嘅恩赐咧，我哋就可以能够系一齐同心嚟建设教会。好多时候有啲人就话：我都冇恩赐嘅，咁喺度坐住啊，系咪冇恩赐咧？应该唔系系嘛？因为如果你真系信靠主耶稣基督，就有圣灵喺你嘅身上工作嘅时候，佢会俾你有追求、有侍奉嘅时候，能够俾你好清楚知道你有冇恩赐。就算是煮饭那个都是有恩赐的，因为他有爱心在这里煮饭，是吗？最近我参加那个 Alpha Curtain 那个就是推广啊，他们讲到这个 Alpha Curtain 就是全福音啦，那呢要需要有人去煮饭，那 有教会就说、啊、我们有人煮饭煮得很好吃、啊、那些人来到很享受的时候、啊、自然呢他就对教会有产生好感，然后又跟人哋倾偈啊，留低啊，咁慢慢佢经过课程之后就信咗主咁样啊，即系呢啲即系好少嘅一个嘅恩赐，但系却能够系帮助到人认识神系一位真实嘅神。但系如果话我哋话我冇恩赐咁啊，嗰、那个有恩赐，嗰、那个啊主学老师有恩赐，咁啊做死佢哋咩系嘛系嘛？咩都话啊！你哋有恩赐，你做啦咁。咁我哋坐喺度睇住啦咁。咁变咗就系冇人能够专心嘅侍奉，即系佢嘅时间有限啦。佢亦都有工作，佢都有家庭，系嘛？佢都有佢自己嘅时间。但系如果话教会嘅活动、大会嘅需要，净系放喺嗰几个人嘅身上，佢哋系咪做死咧？系咪好多教会嘅人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即系做一段时间啊，就做唔落去啦，因为即系叫做耗尽啊，消耗晒佢嘅体力、精神，冇时间休息咁，咁啊就有啲牧者就啊，你知系咩啦吓？即系身体疲倦啊，有啲有病痛啊，或者三高啊，或者血压高啊，好多嘅毛病出现啊，有啲弟兄姊妹可能都会咁样都未定，因为唔能够专一侍奉。大家如果能够从圣灵里面领受到圣灵给你的恩赐，我们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各个的 肢体的功能是能够配合一起去使用，这样才能够建立教会。如果不是，很多人坐在那里不动，变成就真的瘫痪了，是吧？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的DNA 嗰度嚇 ，D 啊，三 D 啊，係一個立體噶，從上帝嗰處一直落嚟核心，同埋我哋一個嘅肉身，好似身體咁樣一個嘅機能，唔係憑空嚟去想話啊，我有信仰，我信呢位神偉大，信仰呢位神愛我哋，俾我哋啊，人人都有用，但係冇落實成為一個功能分化嘅一個嘅團體。求主帮助我哋啦，啊！第二咧就 N 啊，即系 DNA 嘅 N 系咩咧？我谂啊，养分啦，就神嘅话语啦，系咪啊？神嘅话语系我哋必须嘅养分嚟嘅，系咪啊？如果话一个人侍奉神做门徒，唔读经唔祈祷嘅咁，佢点样嚟去得到呢个养分咧？佢系冇动力，冇个身体唔健康嚟去侍奉嘅时候，就出现有问题。我去了两年的 Winnipeg 大家知道在哪里、啊、很冷的地方、啊、最冷的时候四五十度的零下四五十度的风吹过来哇、哎、皮都好像脱了一样的、啊、Winnipeg 本来只有一间教会后来呢就分到现在八间那么为什么呢就因为人事问题了即系话我同你唔啱 key 啊，我意见不合啊，咁咧就分啦。有一个小组长喺另外一个教会，就将一班嘅小组嘅人带走咗咁样。 即呢啲問題就係話佢唔認識神，佢唔認識神啊！佢當係呢個組長所講嘅乜都啱嘅咁啊！即咁樣嘅態度啊！咁所以人嘅解釋唔能夠係絕對嘅，一定要依據神嘅話語。你所做嘅有冇合聖經？有冇合一啦？有冇話彼此相愛啦？係嘛？即呢啲就係佢哋就話我同你唔啱傾，我同你鬧完交之後，我要走人啦！哦、啊，意氣用事啊！即血氣方剛用事啊！即唔能夠係去榮耀神，使到教會得到幫助。所以呢個就係嗰、那個。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另一个就是中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中立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被一些东西影响我们，好像这个手机这样，你看看手机 OK 啦，有些人看，哇，一路看一路看一路看，就是被他就是影响到你的生活，所有的东西一起身就有个手机在这里，或者你看那个就是文化知识饮食理财政治，最近就有这个选举了，是不是有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政治就是邋遢的，政治就是腐败的，政治是不好的，那有些人就这样的观念，但问题你就将了这个不是中立的态度变成是看到它是坏的。但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政治是人的问题，是吧，如果那个人是信靠耶稣的，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们做了这个政治的人物不同的，是吧，那个人可以影响到那个政治，但如果那个人是贪钱的，那当然那个人就是当选之后，透过他的权力去偷钱，是吧，歪财，是吧，就好像很多的东南亚国家都有这样，那个是在乎人的问题，不是在乎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即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是唔俾次要嘅嘢，最緊要唔好，即係嗰個唔係咁真理，或者唔係嘅核心嘅真理，我哋就唔好俾佢影響。特別係你造就呢個嘅門徒嘅時候，因為好多時候人係帶著佢嘅觀念嚟啊，對於呢個文化啦、知識啦這個即係各方面嘅好多嘅嘢。但係如果你唔將佢先喺神嗰個話語上建立咗之後嘅時候咧，你很容易跟他嗌交啦，系嘛？先睇神是怎样睇法，先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从神的嗰个嘅圣灵的嗰个感动，你先去造就他先，然后慢慢嗰啲佢会知道乜啲系真，边啲系假，边啲系好，边啲系坏，所以呢个系一个我哋可以学习嘅一个地方。最后就个 A 啦，DNA 啊，呢个 A 就系话你 available 啦，即系做。征兵是 available 的，即是说你随时都要去做的，上级只是说你要去那里，要去那处，即是需要不被这个的世务缠身，你必须有这个时间去侍奉，去这个的任务在哪里你就要去做了，这个是有这个优先次序那个的选择，是不是你要选择这位神要你去做的，特别是教会有时候会有一些的紧急的事，某某人有什么意外，或者有病痛，教会是需要有一些的叫做救急危难的感谢队，是吧，即是随时的就去关心他们，关心有病痛的，关心有这个的意外的，关心有时候夫妻闹交咁啊，打交咁都要有人去帮佢哋，系咪啊？嗱，呢个就系嗰个随时有人预备好你去做主嘅工作，即系我哋求主帮助我哋啦。第二就 assurance 即系确信啦。我哋头先读圣经嘅时候，第二章九到十三节，即系讲到神嘅话语系信实可靠嘅。神的话语是不会后悔的，这个我们要确信，知道你做一个门徒，你愿意来付代价，你愿意来侍奉，你的所做的一切是不会徒然的，不会白费的，是吧，就是有永恒的奖赏的，我们有没有这个确信呢？确信神会纪念，确信我们所做的是不会白费的， 所以保罗就在这个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最后十五章第五十八节讲到说这个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又活又真的神我们所做的在他里面不会徒然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即能够在这个的信仰的即这个确信我们有这个信心所以你所付出的不会白费的即如果我们说很多教会说宣告我们所做的神会纪念的我们做的 是确信神会祝福我们会来去给我们呢得着赏赐的但是实际的行动的时候有没有 able 能不能够能力去做呢能不能够 accountable 能不能负起责任呢即 当你说信我有信心但如果说叫到你去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你负起这个的行动你去预备好自己好我愿意去做我愿意去关心我愿意 去做这个的侍奉因为如果只是一些人做侍奉的时候他一定会容易疲倦但如果我们有人支持他有人为他祷告有人去关心有人成为一个团队这个又不同了这个这个是使到以后做的人都觉得说我是不是孤军作战我是有一个有班人有几个人是跟我一起同心去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圣洁的生命是一个预备好的生命这个圣经那里说呢这个圣洁是一个容易去做的一个的人才即容易去付上代价付上责任去做的人才因为他用一个比喻就说如果邋遢的这些的器皿你会不会立刻拿去做呢很难是吧即邋遢了嘛你一定要经过洁净它啦还有消毒啦这样才拿来用嘛是吧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洁净了已经是圣洁了那你神会用你的时候就随时可以用你随时感动你随时带领你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工作来感动差遣我们使我们能够是做主的工作所以这个 DNA 大家都了解了这个知识方面知识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知道不够的是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感情关系的建立这个是保罗讲的他说我儿即是我儿即是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就讲我儿还有呢他在二章一章那里也是讲到二节就说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哇你讲得好会不会好像很肉麻因为提摩太是不是他的仔来的呢不是是不是但是他一开始就说我亲爱的仔提摩太哇讲得很亲切的如果没有感情的建立你这样讲真的那个人觉得哎呀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的你的嘴巴讲而已你的讲而已有些人 的嘴讲得很甜的是不是哎呀你真的很漂亮、你真的得人锡啦、你怎样怎样是吧讲得很甜蜜、甜言蜜语但是行动上未必是真的那么亲、但是保罗说你是我亲爱的仔我为你祈祷的时候流眼泪的那里讲流眼泪、你有没有说为一个人祈祷你为他流眼泪呢阿姐阿姐、或者我们年纪大的老人家为你的仔祈祷可能会有流眼泪是吗如果为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你能不能够那么亲为他说哎呀我为你祈祷的时候流眼泪是真的不容易一件事就是因为他是跟他建立了一个感情的好关系对方提摩太也都是体会到他真的爱他的当是爸爸这样来爱他所以他是以父亲的态度你爱这个提摩太即这个的你付出爱他又感受到爱那才能够是建立起一个的好的关系不知道你做应该做个爸爸妈妈是不是你对于你的仔女有什么期待 你对你的仔女啊，有啲人就话生个阿猪阿狗咁啊，就系啦咁。嗰啲好少人系会咁样讲嘅。啊，嗰、那个名叫做阿猪啦，嗰、那个叫做阿狗啦，咁好少啊，系咪啊？有啲叫智慧啦，有啲叫咩阿龙啊、阿凤啊，系嘛啊？即系国强啊，咁有啲啊，即系好好嘅听嘅名字，就希望话我嘅仔女都系成为有才干、有能力，将来有发展得好好嘅人才，系咪啊？做父母一定会咁样，所以我哋点会嚟到加拿大咧？系咪啊？因为你嘅仔女或者你系一个人才啊，父母栽培到你，使你能够有资格嚟去移民。呢个就系父母喺你嘅身上嘅投资啊，无限量嘅投资啊！你真系噶，无限量嘅投资。父母嘅爱，但系如果佢做一个熟龄嘅爸爸妈妈，保罗就一个熟龄嘅爸爸妈妈，同佢投资咗好多嘅心力，好多嘅爱，呢个系唔容易嘅事情。希望他成为人上人。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呢， 你读圣经就知道他的、婆婆和妈咪是养大他的。他没有提到他的爸爸、啊、那你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啊、因为他的爸爸不是一个信徒，也不是犹太人，跟他的关系很疏远，很疏远。问题就是说，一个家庭不是很健全的家庭造就出嚟嘅细佬哥系唔系咁强健嘅，即系心理上啊，系冇咁容易去面对呢个压力、呢个痛苦。好多时候，好多嗰啲而家年轻人叫做草莓一代啊，即系你知咩噶？即系士多啤梨嘅一代啊，即系好容易一压力落去咧，佢就放弃噶啦吓，就因为爸爸缺席咗喺佢嘅生活里边。你知道啦，而家人生活艱難啦，做爸爸嘅好多時候喺外邊做嘢啊，好少翻屋企，或者做嘢嘅時候好忙啊，到佢要瞓覺嘅時候，爸爸都未翻到屋企啊，等等啊，即係好多爸爸係好忙嘅，咁變咗咧個爸爸嘅影響力就好低，媽媽嘅愛無微不至啊，各方面就好好嘅，但問題就係話佢缺少爸爸嗰種剛強嗰種嘅毅力。嗰種面對困難嗰種嘅雄心啊，好多年輕人就缺少咗呢樣。係啊，而家就係好多嘅研究報告都話，而家呢個世代好多年輕人佢係缺乏咗爸爸嘅愛，缺乏咗爸爸嘅訓練，所以好多年輕人嘅問題，即係工作啊，做幾個月就走人啊咁樣嚇，即係做唔長久啊。或者情緒有問題的時候就放棄啊，即係好容易在壓力裏面不能夠去面對，所以教會就是要面對年輕人的時候，點樣幫助年輕人，就有需要嗰啲嘅弟兄啊，我哋在座中嘅弟兄啊，即係關心呢啲嘅後生仔，因為佢哋需要父愛啊，佢哋需要一個有呢、這個啊，即係佢覺得啊，你嗰個人生嘅生命裏邊。很多的经验他觉得他可以学习的一个的人。因为他需要。如果不是的话他就找明星啊，找那 些你知道明星那些很多时候那些很风光，好像很风光，但是生活是很糜烂，很多罪啊，很多污秽的。那他学埋那些东西是吧？所以教会需要有这个真的我讲话大丈夫。能够担当的弟兄，能够见到这些比较后生的，我们去帮他们，就他们能够在这个的属灵上面，在他的生命里面都能够得到这个帮助。所以保罗以父爱训练提摩太，使到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门徒。这个成功的门徒就是一个尊贵圣洁的门徒，他自己也都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有什么榜样呢？保罗佢话：我个仔啊，你要刚强啊！因为我而家即系保罗就即系坐监啦、受苦啦咁。咁呢个提摩太佢可能有机会要受苦、要坐监嘅。咁提摩太见到呢个自己嘅属灵嘅爸爸啊，都要坐监、都要受苦，佢都要谂啦。哦，我可能都会受苦啊。 都会坐监。即系喺呢个嘅里边，保罗就向佢挑战：你要去受苦，因为你做领袖，如果你喺受苦里边呢个嘅榜样，你唔能够去面对，唔能够有个真实嘅信心去得胜呢啲嘅考验嘅时候，跟住你嗰啲人咧，佢又会冧落去噶啦，系咪啊？呢个领袖系好紧要，领袖嘅榜样，领袖嘅刚强壮胆，唔怕受苦，付出好多嘅代价，咁先至能够去帮助到跟从嘅人。所以呢个嘅苦难，亦都系验证我哋嘅信心，验证我哋嘅信仰系唔系一个坚定嘅基督徒。保罗都有承认佢自己有软弱嘅，佢话佢有根刺喺佢身上边。佢有软弱嘅时候，佢点办呢？佢就话祈祷啦，求神帮助。神就同佢讲：我嘅恩典够你用嘅，你喺神嘅恩典嘅能力喺软弱嘅人身上显得完全。哇！呢句佢就系体会得到，佢软弱嘅时候就靠主刚强，靠主壮胆。俾提摩太睇到，佢虽然有病，虽然佢眼唔系咁好，佢有根刺喺佢身上边，佢能够刚强去面对呢啲嘅压迫。呢个系保罗俾提摩太嘅呢个榜样。所以求主帮助我哋，我深信我哋在座当中好多嘅弟兄姊妹都有好多嘅榜样系值得我哋学习嘅。唔知道你有冇写出嚟啦吓？盼望你可以写出你嘅榜样出嚟。俾我哋后生嘅去学习，因为你嘅榜样、你嘅经验可以俾后代嘅人有呢个嘅鼓励，好唔好啊？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嘅吓。你话，所以提摩太咧，佢又接受咗呢个嘅挑战，喺呢个哥林对唔住呢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廿三节嗰度话咧，提摩太坐监释放咗啦。即係佢就因為保羅嗰個嘅鼓勵，要佢剛強，要佢同佢一齊受苦，佢亦都坐監，坐完監之後釋放咗啦啊！佢成為一個有榜樣嘅基督徒。當然呢個係一個嘅唔容易嘅一件事情，但係做門徒嘅佢能夠係成為一個被主使用嘅人。我就知道咧，我哋中國有個嘅以前喺大陸，有個叫黃明道嘅一個嘅傳道人啦，大家都知道嚇，係啦，佢就係好年紀大嘅時候，共產黨就捉咗佢問話，就話你如果放棄你嘅信仰咧，咁咧你就可以自由啦，啊，咁佢又話我一定要信耶穌，一定要你去堅持呢個信仰，咁樣啊，好啊，你去坐監喎。失去了自由喎，但係佢都要嚇，佢都要咁樣。佢因為佢知道，如果佢自己放棄咗呢個信仰，唔單止佢自己唔能夠向神交代，亦都唔能夠向呢個嘅跟從嘅弟兄姊妹交代。所以佢堅定嘅相信，佢咁樣做係可以榮耀神，可以帶領教會，能夠係堅定嘅嗰啲門徒可以得著呢個嘅鼓勵。所以佢成功了，他得勝了，我深信我們都可以得勝，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的令到門徒能夠成為有才，能夠預備好自己成為一個尊貴 的人才，是有知識、有情、有義，知情義。因為很多時候你知道，很多人有很多知識，但為什麼他不去做呢？因為情的問題。有没有人真的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跟他一起祷告，等圣灵来感动他，令到他有个动力去做呢？还有意志他觉得，哎，如果说做事 又辛苦，可能会失败，可能等等很多的问题，这个刚强受苦的榜样，那个写错了。那大家都可以见到，就是他有意志力那个影响，需要有人去带领他，训练他，做他的生命的教练，这个就是做门徒了。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具备这三样东西，知情义，这三样东西，知情义，不要只有知，头脑不行， 你的心啊，同埋你意志力啊，你又能够成为一个准备好自己，成为一个训练别人的门徒呢？因为你不单止你要做门徒，你仲要训练别人咯，啊！希望我哋可以带一个门徒，可唔可以带一个门徒呢？如果唔得嘅话，我哋要准备自己成为一个门徒先，系咪？咁我哋门诺弟兄会嘅门诺会嘅一个嘅创办人啦，嘅 Mendel Simon 啦，大家都知道佢系嘛？啊，佢就好注重就话受洗嘅人一定要有信心，同埋愿意为到信仰付上代价。呢个系佢好强调嘅。是他所很强调的，所以就一定要重洗，即是那些小老哥就受洗的，不知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信什么，又不知道有没有信心，根本就没有信心，是吧？那就受了洗之后就变成基督徒，那是不得的，因为那些就根本就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他一定要确实知道说，这个人来到教会一定要有确实生命的表现，真的信是付代价的，这个才可以受洗。他有真实的爱心去爱那些贫苦的大众。他就有一段时间他都软弱，他就走了人，因为罗马的天主教捉他，他就躲起来来去研究圣经。研究圣经，原来他真实信仰是这样的，他就很刚强的在人的面前说，我一定要这样来去做，才是一个真实信仰的基督徒。他就为了这样东西这样的牺牲了自己。所以他那个带领在一段时间令到门诺会呢是能够是将这个的门徒的生命是同即重新的调整了。如果不是门诺弟兄会就同埋其他那些熟悉的团体差不多。即没有生命的一班的人在一起，即不能够去荣耀神。不能够被神来使用。总之无论是大财或小财，你都可以蒙主使用的。最重要你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的神希望你成为一个尊贵的器皿，一个蒙神使用的器皿，能够得着神的这个的恩典。那我再讲这个的克里威廉，这个 William Carey 在这里都有个神学院，叫做克里威廉的神学院，在那个 UBC 那边的。那这个的弟兄呢，他是做一个鞋匠，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补鞋佬，做鞋的。那是不是一个很尊贵的工作呢？不是嘛，是一个小才，是一个很小的人物。但是他能够成为现代宣教之父，在印度那处成就了很大的工作。咁大家去研究一下佢點解會咁樣咧？當然佢就有，因為佢信咗耶穌之後，有好幾個係熱心嘅信徒，做佢嘅門徒嘅老師啊，做佢嘅老師、熟練嘅老師嚟幫佢，使到佢學習好多嘅神嘅話語。佢學咗之後，佢唔係話隻頭腦知識喎，佢係要去用出嚟，佢係要去喺教會侍奉。呢個係佢學以致用。我中文话学以致用，有知识亦都系成为 available 啊，亦都系能够喺神嘅话语上边遵行神嘅话，有个纪律，愿意为神去做事。去到呢个嘅印度宣教嘅时候，佢有七个仔，死咗六个，七仔女吓，七个仔女死咗六个，因为印度知啦，嗰时系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嘅时候，印度嗰啲环境就知啦吓。所以那個小老哥即是小的時候在這些這樣的環境之下很容易就會死，即是那個健康的問題，那個環境很差，他太太都死了，但是他沒有放棄，他願意即在那個地方建立了神學院，建立了學校，還有呢翻譯了 好幾個的印度語言的聖經，即是很厲害，即是他能夠願意去學習，願意去付出，神就使用他。即是我就觉得这个这个小人物变成神愿意使用他的时候，因为他愿意去学成为神的门徒，愿意去宣教。那 各位弟兄姊妹，教会越来越多退休的精兵，这个退休的精兵就是金陵的前辈，即有现在很多教会都因为见到教会越来越多 老化了的年纪，55到75岁这班人很多，这班人都是最精英的分子来的，是精英来的。你我们可不可以跟旁边的年长的弟兄姊妹说你是精英，我就鼓励一下他先，好不好？55岁的是吧，都是精英来的，我们鼓励他，希望他你从他身上学习多些东西，好不好？你从他学习了之后呢，你可以帮助你自己，也都是帮助到有些新的移民，可能年纪大的也需要你去帮助他，求主帮助我们，我成为门训的团队，主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好不好？我们主耶稣就快再来了，刚才我祈祷的时候就说战争越来越多了，第时又说地震越来越多了，现在那些台风越来越犀利了，即是超级台风了，现在就是很多那些越来越多的问题，求神帮我们，因为这些这样的天灾人祸越来越多的时候，人的心越愿意亲近神，我们要准备好自己了，在这个加拿大甚至你香港的亲戚朋友，任何在这处的很多的种族都需要大家的，求神使用我们。最后呢一个的思想的两个题目，你愿不愿意准备好成为门徒来面对现在的挑战呢？有挑战的，你不要说追求这个安乐窝，这里都是安乐的，但是有挑战的。有挑战你愿意面对呢，成为一个门徒呢？你会在这个平凡的生活里面彰显你不平凡呢？因为你是尊贵的生命来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一个简短祈祷，好吗？好了，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以一个的天父的心情，你爱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你就是要栽培我们成为你的宝贝的儿女，不单止是宝贝，你是个尊贵圣洁的这个的精兵，你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要做一个门徒，不单止是我们自己有知识有经验，有神你的爱，也有神你给我们的时间，我们都愿意按照主耶稣你的吩咐，能够去训练更多的门徒，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特别是年长的或者年轻的，能够是彼此造就，彼此来去分享生命，所以我们能够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可以呈现给神的，但我深信在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里面，我们每个都有下半场，希望我们下半场是反败为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平凡的生活变成不平凡，能够彰显你的尊贵圣洁，能够随时被你使用，求你来赐福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暂时静下。